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为了能顺理成章地进入宗门，唐三发起了挑战。这第二个要挑战的是高深莫测的七长老，他将对战场地选在了极为陡峭的铁索上。众人皆在一旁围观，想知道唐三这次要如何出招。准备片刻，唐三终于出手了。 小心了！ 随着一声大喝，出现在唐三手中的并不是在上一轮挑战中惊艳四座的富有五个魂环的蓝鹰皇，而是那没有任何魂环附加的昊天锤。尺余长的昊天锤，哪怕和宗门四代子弟中刚开始修炼的孩子们相比都有所不及。可当七长老看到唐三的动作时，不禁微微色变。昊天锤凌空挥出，却并非朝向七长老，而是直奔唐三脚下的铁索桥。就算七长老实力再强，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根本来不及阻止唐三的动作。七长老的反应极快，双脚在铁索桥上一点，整个人已经腾空而起，手中昊天锤直奔唐三当头砸来。可七长老又哪里知道，唐三砸下的昊天锤只不过是个虚招，要的就是逼迫七长老先出手。下击的昊天锤凭空消失，唐三脚踏鬼影迷踪，身体闪电般前冲，整个人都在一瞬间变得虚幻起来。杀神领域虽然无法对七长老产生作用，但却如同利刃一般破开了七长老从天而降带来的巨大压力。唐三那如同幻影一般的身体在七长老眼前捉摸不定，速度奇快从七长老身下掠过，七长老这一扑顿时落了空。蓝银皇右腿骨已经充分弥补了唐三鬼影迷踪步中速度不足，如果是在平地上，或者是七长老能够使用全力，那么他可以变招的方法有很多，可在这铁索桥上对他的限制还是相当大。脚踏铁索桥，七长老冷哼一声，身上的第三个魂环骤然闪亮，一层黑光弥漫全身，令他整个人看上去都变得高大起来。原本高瘦的身体上肌肉快速膨胀，就连手中的昊天锤也变得巨大起来。只见他身体转过的瞬间，昊天锤已经飘然挥出，锤体紧贴铁索桥，瞬间前滑直奔唐三追来。七长老的实战经验极其丰富，这里是铁索桥，将唐三逼离铁索，他的身法再好也无从施展。只要唐三身在空中，凭借着自己多种强大的魂技，难道还不能一击制胜吗？唐三在铁索桥上一拧身，整个人都已经转了过来，眼看着那巨大的昊天锤呼啸而来，他就知道这一下自己是不能应接的。此时他脑海中不禁出现了当初在地狱路中的一幕，十手烈阳蛇躲避的方法顿时出现在了唐三脑海之中。随后岸边昊天宗观战的众人看到了令他们吃惊的一幕，面带优雅微笑的唐三竟然就那么朝着两山之间的深渊跃下。不过他们的吃惊很快就变成了赞叹。唐三跃下的同时，一根蓝鹰皇已经缠绕在了铁索桥上，同时他的右手一抬，又是一根蓝鹰皇射出，缠绕在了七长老昊天锤已经掠过的地方。身体一荡，松开第一根缠绕的蓝鹰皇，整个人从下而上拉起，直奔七长老脚下冲去。 在地狱路的时候，我不是也用过类似的办法攻击那只十手烈阳蛇吗？ 太厉害了！ 七长老所有的应对都是针对唐三腾空而准备的，可唐三躲避他昊天锤攻击的方法却完全出乎意料，反应自然也就慢了半拍。唐三的八蛛矛竖起，同时插向七长老身体的不同位置，一个蛛网束缚也从下而上张开。 论实力我或许不及七长老，但论时机把握能力，我自认绝不在七长老之下。 此时正是七长老旧力刚去新力未生的瞬间，蓝银领域发动，蛛网束缚迎风大展，覆盖范围再次激增。哪怕是以七长老这样的实力，在只使用四成魂力的情况下，要是被这蛛网束缚困住，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挣脱。不过毕竟姜还是老的辣，突然发现对手出现在脚下，七长老无需过多思考，就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他再次脚尖点在铁索桥上，整个人身体弹起，同时抬手召回自己的昊天锤。有铁索桥的阻挡，只要他不是在铁索桥之上，蛛网束缚就无法作用在他身上。 但是令七长老惊讶的是，又是一根蓝银草从唐三右手击射而出，不是奔向七长老，而是直接缠绕在了蛛网的边缘。轻巧的一甩，蛛网已经盘旋着斜飞而出，那根蓝银草在向内侧一带，蛛网横飞，依旧朝着七长老笼罩而去。凭借着控鹤禽龙对内力的控制，那张直径超过10米的巨大蛛网就像是有生命似的覆盖过去。而此时的唐三也已经来到了铁索桥，左手在铁索桥上一勾，用力将自己的身体甩起，笔直追向了空中的七长老。 好小子，能够完美的利用自己的武魂优势，并不是每一名魂师都能够做到的，在这一点上唐三做得非常好。 七长老右手虚空一挥，正准备收回的昊天锤不再回收，而是直接甩起，在他的凌空控制下朝着冲天而起的唐三砸来。与此同时，他身上的第五魂环突然闪亮，空气变得凝重起来，一股如同山岳般的感觉从他身上骤然释放。 怎么回事？身体似乎变重了，而且为什么我的身体从上升变成了下坠？还有空中的蛛网束缚也变得迟滞，速度大减。这难道是重力控制？ 重力控制，唐三脑海中顿时冒出了这个魂技的名称。当初在面对不动明王赵无极的时候，他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魂技，但与赵无极相比，七长老这个重力控制明显要强横得多，就像有东西在下面拉扯着自己的身体似的。紧接着，七长老身上的第六魂环也亮了起来，半空中追向唐三的昊天锤骤然一分为二，分出的一柄快速下沉，朝着唐三脚下的位置轰去。从两柄昊天锤释放的威力效果看，每一柄的威力都没有减弱。 武魂分身， 唐三的脸色也不禁变得凝重起来。武魂分身一般来说只会出现在气魂师身上，施展这样的魂技时，能够释放出另一个与自己气武魂完全相同的气武魂用来攻击。最可怕的是，这个技能施展之后是可以与其他技能叠加的，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该气魂师的攻击力就会提升一倍。武魂分身出现在十年魂环上，一般只能拥有原武魂 30% 的攻击力，百年魂环则是 50%， 千年是 70%， 只有出现在万年魂环时才会达到100%。而如果是100000年魂环，一旦施展气魂分身，那么两个相同的气武魂都能够拥有200%的威力。眼前七长老施展的武魂分身正是万年魂环，虽然只是他的第二个万年魂环，但施展出来的效果却依旧是多出了一个拥有100%效果的昊天锤。昊天锤本来就霸道，这次唐三面对的还是双锤，其恐怖程度可想而知。作为昊天宗五大长老之一，此时七长老的理想实力才真正的展现出来。 七长老也要击溃脚下铁锁吗？可这么做，七长老也将没有落脚之地，他究竟要怎样选择？ 七长老很快给出了答案，身上的第二魂环闪亮，第二魂技魂锤控制释放，双手同时一引，飞向唐三的昊天锤加速，另一柄落向他脚下的昊天锤反卷，一上一下对空中的唐三施展了夹击。而面对唐三的依旧朝自己飞来的蛛网束缚，七长老身上的第五魂环光芒再提升几分，硬生生地凭借着重力控制强行压制，令唐三无法将那蛛网甩到自己身上。唐三的控制力毋庸置疑，但七长老的应对却更是妙到毫巅。凭借着自身强横的技能和昊天锤的霸道，硬是身在空中扭转乾坤，胜负的天平几乎是在眨眼间转换了倾斜的方向。此时的唐三可以说已经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唐三当然可以凭借自己蓝鹰皇右腿骨的飞行技能来化解眼前的危机，但他却不想那么做，他还是想凭借自己原本的实力和这位七长老好好较量一下。 强横的武魂，丰富的实战经验，这样的对手实在难得。 身在空中的唐三动了，背后的八蛛毛突然收拢，身体每一侧都是四根八蛛毛并拢在一起，就像是翅膀一样用力拍打了一下。凭借着这短暂的一次拍击，令他在空中迟滞了片刻，就利用这片刻的功夫，唐三身体闪电般旋转，数十根蓝银皇同时飞出。他知道那两柄昊天锤都在七长老的控制之下，除了真的飞翔，想要逃离两柄锤子的攻击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他在空中又该如何闪避呢？近期的爆鸣声接二连三响起，唐三挥出的蓝银草先后抽击在了上方攻击自己的昊天锤上。昊天锤本身附带着强横的震荡力，顿时将蓝银皇震得飞了起来。幸好蓝银皇是柔软的，如果换了坚硬的武魂，哪怕是八蛛矛，恐怕也都会在恐怖的昊天锤下破碎。昊天锤就是昊天锤，在数十根蓝银皇的抽击下，竟然没有丝毫动摇他前进的方向，气势反而更加激增。此时七长老的身体已经朝着铁索桥的方向落了下去，精神完全灌注在两柄昊天锤上。这个时候唐三的身体突然动了，就在借助那蓝银草一抽一荡的刹那，他那原本如同无根浮萍般的身体快速闪烁起来，双脚接连点在空中飘荡的数十根蓝银皇，整个人就像是在空中虚幻的舞蹈一般，鬼影迷踪步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限。那数十根蓝银皇都高高激荡，短时间内不至于下落，而唐三的身体也在这数十根蓝银皇上辗转腾挪，哪怕是以七长老的实力，此刻也无法看清他的行动。此时唐三给七长老的感觉竟然是无法锁定攻击，此时唐三冰冷的杀神领域开启到了最大程度，强行冲破七长老的契机锁定，而他本身则已经飘荡在半空之中，幻化为无数身影。两柄昊天锤试图追上他的身体并找到最正确的目标，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交错而过，击在了空处。身在半空之中，唐三右臂金光闪现，第五魂环再次黑光绽放，开始蓄力。从他与七长老的战斗开始到现在，两人并没有实质上的接触，但通过彼此所展现出的能力，都充分表现出了各自丰富的实战经验。抬手召回自己的两柄昊天锤，七长老并没有去追击落向远处铁索桥上的唐三，他身上的第七魂环逐渐放光。悬崖边缘，二长老看到七长老身上亮起的第七魂环，眉头下意识地皱起。 第七魂技，本就是老七只使用四成魂力的情况下能够施展的最强魂技，而且还是结合了第六魂技武魂分身使用，但是从魂力整体调动来看，应该已经超过了四成。在唐三一再巧妙地应对之后，此时的老七应该已经升起了好胜之心，希望他能够控制好自己的力量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